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48集。这一切发生的实在太快，唐默和傅文铎刚刚才进入这个现实副本，现在他们就看着大火机快要被人杀死了。安静的超市里，只有唐默二人和大火机站在明处，看到这一切的发生。然而，就在尖刀快要刺入大火机的胸口的那一刻，一道清脆的铜声响起。 叮咚，玩家乔治·爱德华触发丧心病狂弑母之徒效果，获得惩罚，天打五雷轰。 Fuck！ 超市的深处传来一道中气十足的咒骂，一道银色闪电从天而降，穿过超市的天花板，狠狠地砸在冰柜后，噼里啪啦的银色电花如同银蛇在超市里乱舞，这是肉眼都可以见到的疼痛。唐默深有体会地朝那个方向看了一眼，另一边尖刀还是戳向了大火机的胸口，但是这一刀下去，大火机连一根羽毛都没有掉，他坚硬的胸脯宛若钢铁，将小刀折弯。彻底走出小卡车的后方区域后，大火机身体一松，获得自由。他恼怒的双臂叉腰，砰砰砰地走向那个冰柜后方，像拎小鸡仔一样，从冰柜后面拎出一个金发碧眼的小男孩。大火机瞪着这个满脸怨气的小男孩，生气地说： 我的孩子，你想做什么？你想杀了你的妈妈吗？ 金发小男孩也同样瞪向大火机，他用一口非常不流利的中文夹杂着英文骂道： 是你的儿子 Fucking turkey！ 大火机举起翅膀，用力地将这个男孩拍到了墙上，只有十岁模样的男孩从墙上滑下来，嘴边渗出一丝鲜血，他倔强地将这口血擦掉。他知道不能再多说，赶忙说： 我错了，妈妈。 但大火机已经逼了上来，死死卡住了他的脖子。 你居然想杀了你的妈妈，你太让妈妈失望了。呱呱呱呱呱。 唐默双目一眯，傅文铎的手在口袋里动了动，握住了一把漆黑的小刀。这时一道含笑的男声从冰柜后响起： 妈妈，小乔没有想杀你，他有想杀你吗？这都是误会。 众人看向发生处，只见一个斯文的年轻男人从冰柜后站了起来，他藏身的位置和小男孩一样。他站起来后，又有两个小姑娘和一个年轻的长发女人随之站起。唐默看到那两个小姑娘，惊讶地挑眉。年轻男人的目光在远处的唐默和傅文铎身上扫了一眼，他眯起眼睛看着这两个人。过了片刻，他收回视线，走向大火机，无奈地笑道： 妈妈，小乔只是在玩一个玩具，你看，那是他最喜欢的玩具小卡车，我们等不到两个弟弟破壳出来，肚子饿又无聊，小乔就自己玩了一会儿。妈妈，他们就是我们的弟弟吗？ 一边说着，男人的手一边摸上了大火机的翅膀，似乎是被他说服了，大火机嘀咕了一句，接着他任由男人从他的手中将被掐着脖子快要断气的小男孩救了下来。被救出，小男孩委屈地站到男人身后，低着头不说话。 你们都饿了，咕儿，我的孩子们都到齐了，那快点吃饭吧。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不要把我的孩子们饿着了。 大火机挥舞着翅膀，飞到肉类食品柜的后方，他埋头不知道在找什么。借此机会，年轻男人带着那个外国小孩，还有长发女人，走到唐默和傅文铎的面前。那两个小姑娘走在最后，颤颤巍巍地跟过来，缩在女人的背后。他们看到唐默和傅文铎，其中一人惊讶地说： 啊，是 你们昨天在街上的那个？ 这两个小姑娘就是傅文铎昨天开车差点撞到的那两个人。唐默看了这两人一眼，又看向那个年轻男人。唐默淡淡地说，你是队长？男人认真地打量唐默，看了一会儿，他再看向傅文铎，看到傅文铎，他的眼中闪过一丝提防。男人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反而问道，从外地来南京呢？傅文铎站在唐默的身边，唐默说，嗯。男人点点头说，难怪会来这里，不知道下了封锁令的事情，本来以为凑不到七个人的，现在看来还是凑到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必须进入游戏了，只有用游戏手段才能通关这个副本。话音落下，柜子后面传来大火鸡惊喜的叫声， 快 找到了虫子，我的孩子们最喜欢吃它了。 白色的大火鸡飞扑着离开冰柜，飞到七个玩家面前，它的鸡嘴里正叼着一条古怪的长虫，绿色的虫子在它的口中拼命蠕动，似乎这样就能挣脱逃走。大火鸡将虫子吐了扔在地上，高兴地抬起头看着自己的七只小鸡仔，他拍拍手大声说， 那么孩子们，你们开始排队吧。 叮咚，触发主线任务，听话的鸡仔有虫吃。游戏规则，第一，玩家必须按照正确的顺序排队，不可插队。第二，一旦顺序出错，将触发暴怒的大火鸡效果，大火鸡精神分裂，化身老鹰，开启支线游戏老鹰抓小鸡。第三，排队时间为一个小时，老鹰抓小鸡游戏时间为一个小时。第四，每次在排队前，玩家可向大火鸡提出两个问题，大火鸡至少回答一个问题，且不可撒谎。第五，一旦有鸡仔死亡，触发伤心欲绝的大火鸡效果，暂时解除精神分裂状态。第六，除了老鹰状态，大火鸡不会杀害自己的孩子。可爱的火鸡表妹原本不想来地球孵蛋，谁料她的表姐不知道被谁打成了一盘叫花鸡，火鸡表妹只能硬着头皮来到这里。全怪物世界的怪物都知道，她的脾气可不像她的表姐那样好。 黑塔提示音结束，七个玩家站在一条巨大的绿色虫子前，抬头看着眼前巨大的火鸡。大火鸡似乎也听到了黑塔的声音，他不满极了，恼怒地不停跺脚，将地上的鲜血踩得飞溅。 该死的黑塔，咕咕咕咕咕，他居然说我会害自己的孩子，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我的孩子们，你们都是妈妈的心肝宝贝，妈妈怎么可能害你们呢？ 大火鸡用那双小小的绿豆眼深情地看着眼前的七个玩家，他的表情不像在撒谎。然而就是在一瞬间，当他发现七个玩家随便地站成一堆时，他突然翻脸，双眼中蹦出恐怖的凶光。 你们为什么还没有排好队？ 愤怒的吼声落下，大火鸡用力一脚踩下去，狠狠地踩碎了一块瓷砖。他瞪着自己的七个孩子， 谁都想第一个吃虫子，但你们必须排队。你们为什么这么不听话？妈妈让你们排队，你们都在做什么？ 唐默皱了皱眉头准备开口，一道男声从他身旁响起， 妈妈，我们马上就排队，不过在此之前，你是不是要回答我们一些问题？ 这声妈妈叫得无比自然，仿佛真的是一只小鸡仔。唐默转头看去，说话的是那个高瘦的年轻男人，他脸上带着微笑，认真地看着自己的母亲。有这么一个乖孩子在，大火鸡的怒火慢慢消散，他的脾气如同天气，说风就是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年轻男人面不改色地说，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大火鸡低头看着地上的大绿虫，他再抬起头说， 那你可得快点问，妈妈得去帮你们处理这只臭烘烘的大虫子，它这么臭，我可爱的孩子们怎么吃得了？ 男人笑道，那我就问了。顿了顿，年轻男人盯着打火机说，通关这个副本的方式是什么？声音一下子就冷了下去，大火鸡正用鸡翅膀不断地拍打大虫子，使它的肉质更加紧嫩鲜美。听了这话，他拍打大虫子的动作微微顿住，很快他抬起头看向年轻男人，露出一个慈祥却又充满恶意的笑容。他是在笑，可是这个笑和刚才截然不同，仿佛在看一个自以为是的聪明人类。大火鸡这样说道， 我的孩子，所以你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年轻男人眯着眼睛盯着大火鸡不再说话，大火鸡用讽刺的笑容看着他，刚刚还和和睦睦的母子俩突然间剑拔弩张。过了片刻，年轻男人笑道，必须问两个问题。大火鸡眨了眨眼睛说， 这就是你的第二个问。 正确的排队顺序是什么？一道声音从年轻男人的身后传来，他转过头看见唐默神色平静地补充说，这是第二个问题。大火鸡似乎这时候才注意到了唐默，他的目光在唐默和年轻男人的身上转了一圈，他一把将地上的大虫子背了起来放在背上。大火鸡回答说， 通关这个副本的方式黑塔不是告诉你们了吗？我的孩子，排队吃虫子，别让妈妈为难，这就是你们通关副本的方法呀。至于正确的顺序…… 大火鸡抬头看向唐默，唐默淡定地随他看。大火鸡没能从唐默的脸上看出任何表情，唐默既不激动也不着急。大火鸡有些失望，但身为一个疼爱孩子的母亲，他鼓励说， 我的孩子，你真是个聪明的孩子，正确的顺序妈妈早就告诉你们了呀，不是说了你有哥哥姐姐还有一个弟弟吗？ 一个女生惊讶地说， 你是说我们进入副本的顺序就是我们排队的顺序？ 大伙计转头看向那个说话的女生，是两个小姑娘中的一员，她似乎也觉察到自己刚才太过激动了，赶忙闭上嘴躲在自己的同伴身后。大火鸡用翅膀固定好了背上的大虫子说， 孩子，你太贪心了，只能问两个问题。不过妈妈这么疼你，当然不会批评你了，你可要好好排队哦。 大火鸡笑嘻嘻地踩在一团红色的软肉上，小姑娘害怕地连连点头。刺鼻的血腥味中，大火鸡环视一圈，看着自己的七个孩子，他慈祥地笑道， 妈妈得去处理这只大臭虫了。孩子们，一个小时后你们一定已经排好队在这里等着妈妈了吧？ 没有人说话，大火鸡细小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恶劣的光芒，他高兴地转过身哼起了一支小曲儿， 七只可爱的小鸡在一条坏坏的大绿虫，小鸡在要吃大绿虫，妈妈呢，妈妈。 突然他转过身，视线死死锁在刚才那个说话的女生身上，奇怪地笑着说， 妈妈要吃小鸡仔。 小姑娘被吓得浑身一抖，大火鸡朝她古怪地笑了一下，哼着这首奇怪的童谣，大摇大摆地离开了肉类食品区。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